但是有修养和有知识的人绝不这样做。在无廉耻之人的口里，其实也许是甘甜的，然而在他的肚子里，却有如火烧。